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寂寞时候，希望和动力量。

借我一个拥抱。 哪里你还借我一个拥抱，让我醒来可以记起味道。最疼爱的人爱我多少，可眼泪往下掉。哪里你还借我一个微笑，让我孤独时候赶走烦恼。疼爱我的人没有多少，爱上你是我唯一的骄傲。 不住的想家乡的苹果，夏娃在街头埋伏着我，甜蜜的图心说你爱我。恋爱像不慌转可乐，冰镇的心又沸腾忐忑，但愿下场你谁在等我。 你的恋爱传说真实软弱不多，我在这里填下空白的段落。相爱的烂借口准备好了没有， 这时候拥抱在恋人的街头。 午餐之后闭上眼睛休息一下，为下午的生活充充电。现在是下午一点，我是张信哲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